夏天是各式各样昆虫最活跃的季节，其中有一种叫得最大声，它就是蝉。蝉的幼虫生命力很强，就算埋在地下很多年，它都会破土而出，重见天日。可惜当它成为真正的蝉之后，只可以生存几日，就好像我和它的爱情一样。 只因冇事，退咗烧。 咁我先走先啦。 好，我送你。 唔使啦，你睇住志一啦。 嗯，咁你要小心。 得啦。 啊，仲有啲钱你要揸紧啲，唔好咁容易信人，唔好同人夹粉做生意，唔好太过心软同埋同情心泛滥。 我知噶啦，拜拜。 拜拜。 挨了一晚，整个人都腰酸骨痛，添啲化妆都溶晒了。好彩咁早，冇咩人见到啫。 嗨，早起。 嗨，你系？ 唉，我真系好失望，你成日都唔记得我的名嘅，我系道边啊。 啊，你好啊。 你好嘛？点啊？探人啊？ 系啊，探完啦，我而家走噶啦。 不如我送你啊！這个时候未必有车嘅。 咁好啊，麻烦你 呢边啦。其实我哋好似好有缘噶嘛，去到边度都成日撞到嘅。 系啊，唔可以继续咁样撞到噶啦，人哋会怀疑噶。 系咧，祖心喺嗰边生活得几好嘛？ 好好，佢哋两夫妇相敬如宾，去到南极洲都一样咁开心啊。 哦。早期啊，不如喝杯咖啡啊。 就算喝啊，都等我换翻件衫先啦。 好啊好啊，我送你翻屋企先。 瞓着咗啊！头先翻嚟冲完凉，换埋衫，谂住吹干啲头发，点知咁都会瞓着嘅，真系啊！嗰个道边好似话等我换衫，然之后饮咖啡噶。哎呀，原来下昼三点噶啦，佢定走咗啦。好，我咁肚饿，叫工人整啲嘢俾我食先。 哎，早期瞓醒啦。 道边，你仲未走噶？哎呀，唔好意思啊，我瞓着咗，你唔叫工人叫醒我。 唔紧要啦，我知你一定好攰噶啦，由你瞓下咯。啊，呢度个工人咧好客气嘅，佢煮咗一餐好好味嘅午餐招呼我。 系咩？ 请问彭小姐，而家上唔上面同我出去外边饮杯咖啡咧？ 头先。你一个人坐喺度，觉唔觉得呢间屋静到嗡嗡声啊？ 嗡嗡声，唔系好觉啊！我觉得好舒服啊，真 系。而家睇真啲，原来道边讲嘢嘅时候，好中意双手插入裤袋，侧侧地头望住我。佢呢种姿态文雅有礼，完全系一个读书人，同郁满堂嗰种净系识赚钱、不拘小节、毫无情趣嘅人，真系完全唔同。 早期谂紧咩啊？ 祖心有冇同你讲我嘅事啊？ 冇啊，祖心系个君子嚟嘅。 讲得真系好啊！你借祖心啲书还翻未啊？ 还晒啦。 不如我哋唔好出去咯，叫工人整啲下午茶，我哋喺呢度食啊。 都好啊， 我觉得你呢度咧真系好舒服啊。 嗯，诶，咁你坐一阵啦，我叫工人整点心啊。 好啊，唔该。 祖章啊，你觉得呢个道边点啊？佢同你一样，好有生活情趣，或者佢会令我嘅生活有翻啲色彩。祖章，我真系觉得好寂寞，好想放肆下。我同道边就继续留喺屋企捉棋、睇书、倾偈，度过愉快嘅一日。第二日，道边带我去参加一个文艺聚会，出席嘅都系啲诗人，有啲已经有诗集出版，有啲就尚未成名。佢哋都好努力创作，仲当场朗诵诗篇。道边同我哋一一介绍，喺呢啲场合，我永远都听到赞美嘅声音。佢哋仲积极为我作诗添，真系好新鲜啊！我忽然间又谂起祖章，祖章会唔会中意呢啲场合呢？ 点啊，祖奇，有冇俾我哋班人满亲啊？ 点会呢？佢哋好有趣啊！系咧，你都有写诗噶？ 哼，偶然啦。 边个系你嘅灵感啊？ 我仲学习紧。 我仲以为你会话系我添。唔使尴尬，同你讲笑咋？你成日都有聚会噶？ 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嘅。啊，但系迟啲咧就唔知啦。我哋诗社需要人哋赞助。 系咩？等我出翻一分力啊！ 早期啊，我唔系叫你赞助，其实 得啦，俾我做你哋嘅一份子啊。 咁好啊，我代表诗社多谢你。点啊？你冇事嘛？ 唔该。 早期啊，由我第一眼见到你开始，我真系相信有上帝，只有上帝先可以创造咁绝色嘅美人。 道边揽住我，我冇推开佢，嗰种感觉好舒服。仲以为在街头揽揽抱抱是少年男女的行为，还以为这种情怀已经过去，永远不再发生。但是现在死灰复燃，竟然有心酸的感觉。我伏在道边的心口，他的胸肌很结实，但是可不可靠我不知道，我都不会有什么奢望。 咁乱嘅，同祖心啊差得远啊！祖心间宿舍啊，永远都好整齐干净噶。 咁啊，点同呢？祖心有个女朋友帮佢执拾啊嘛。 咁你啊，快啲揾几个靓女学生嚟帮你做定期义工啦。 咁好啊，就你啦，嚟。好啦，就由呢个厨房开始。 耶、yeah, ，真系唔 制啊！唉，我都知道你大小姐做唔惯噶啦。嗱。等我即刻煮个美味嘅晚餐，等你品尝下啦。 你呢个厨房乜都冇，净系得即食面咋？ 咪就系爱心蛋蛋鳗鱼即食面咯，可以攞美食奖噶。 我哋永远都唔会放弃打情骂俏嘅机会，即使唔系恋爱，都有恋爱嘅感觉。我同道边张文决定去祖张喺格林威尔村嗰间度假屋嗰度度假。整个冬季我们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吃完午饭就去行街，去看那些艺人表演，在街那里摘雪球打雪仗，生活得非常悠闲舒服。我从来都没试过现在这么开心的，虽然我是用一个男人的钱去补贴另外一个男人的开销，但是这些都是我的赡养费，我用得理所当然。在这段时间我哋冇同外面嘅人联络，亦唔知道外面嘅世界发生啲咩事。啱啦，而家系冬天啊嘛，名正言顺，咩都唔使理啦。 开始融雪了，喂，早期啊，春天嚟啦！ 我哋嚟咗三个月了。 嗯， 开心嘅时间咧过得特别快嘅。都系时候搵翻份嘢做咯。 好啊，我请你啊。 请我啊？咩职位先？ 私人秘书啦。 唔得，都冇晋升机会嘅。我谂住咧联络下啲朋友，睇下有冇啲咩好工介绍啦。 好啊。 我出去啦，今晚见啦，拜拜。 拜拜。玩咗三个月，都系时候翻屋企噶啦。再继续落去，话唔定下一次当道边出街嘅时候，我会问佢几点翻嚟啊？等你食饭啦。又或者你今日见过边个啊？如果系咁就冇意思啦。都系趁而家大家都未曾讨厌对方，拉远啲距离，等大家可以唞下气都好嘅。啊，翻屋企之前探下祖心同埋学华都好。打个电话俾佢先。 喂， 祖心啊， 早起，稀客喎、啊。喂，好耐冇听过你把声啦，去咗边啊？ 喂，我而家喺纽约啊。 哦，咁会唔会翻嚟探下我哋啊？ 机场融雪未噶？ 我哋今年都冇落雪。 咁我过几日嚟探你啊，好嘛？ 欢迎之至啦，我哋屋企咪即系你屋企，你几时嚟都得噶。 好啦，咁我哋迟啲见啦，拜拜。 拜拜。 好啦，出去超级市场买啲生果先。点解会有人揿门钟嘅？又系啲咩嘢上门推销啦？搵边位啊？ 我搵道边，啲人话佢嚟咗呢度。 你系 道边？道边啊，你出嚟啊！道边，你出嚟啊！ 呢、這个女人年纪唔系好大，但系睇佢个样不修篇幅，双目无神，好似有毒瘾咁嘅，仲好似有咗身纪就嚟生得咁添。 喂，你到底系边个啊？道边唔喺度， 我唔系白撞噶，我有证明文件噶。嗱，你睇下。是我和道边的结婚证书，我是他合法老婆来的。 你就是苏珊·沙兰顿？ 小姐，我可不可以要杯咖啡？我好冻啊。 随便吧。那 麻烦你，我可不可以吃些三文治啊？我今朝到而家都未食过嘢啊！ 食咯，唔使客气。 唔该，多谢你。 你慢慢啊！ 我本来系道边嘅学生嚟噶，点知我俾佢呃咗，而家仲有咗 B B， 佢就唔要我，连同你一齐。我听讲你好有钱啊，小姐。我同道边正式结婚噶，仲未办妥离婚手续噶。 得啦，你唔使讲。嗱，我而家得咁多现金啫，俾晒你啦。 多谢，多谢你啊，小姐。 你快啲揾个医生照顾你哋两个啦。 等 B B 出世，我会揾人领养噶啦。 你自己决定啊。 道边几时翻嚟啊？ 佢唔会翻嚟噶，呢间屋系我噶，你自己好好保重啦。 咁我走啦，小姐，我可唔可以攞走台面樽酒啊？ 送俾你啊！ 多谢，多谢你，小姐，再见，再见啊！ 唉，好彩道边唔喺度，如果唔系啊，都唔知点收科。祖章啊，点解你个个对我都唔公平嘅？这个苏珊连结婚证书都唔记得攞走啊！好，等我用胶纸贴喺大门度，万一佢翻转头就可以攞翻啦。将来又可以拎俾丈夫嘅女朋友睇。我都唔想留喺度啦，都系提早探下祖心先，就咁啦。 又过两日才来的，提早来给点惊喜你们不好吗？ 哇，不过你的样子好像很 累。是啊，我真的很累啊。嗯，早心呢？ 他未放学啊。 那你呢，浩华？你成日一个人在家不怕寂寞的？ 怎会寂寞啫？我现在种紧玫瑰，最近收集了37个品种啊，我希望可以种到整个花园都是玫瑰花。 其实全世界有几多种玫瑰噶？ 拿破仑的皇后约瑟芬一共找到200几种，她的玫瑰园很出名的，可惜现在流失了。 那你也不弱，有37种，唔怪得知头先一入门口啫，就闻到一阵好香的花香味啦。 喂，斟杯茶俾你啊。 酒啊，我想喝酒啊。咩酒都得。 你呢个酒鬼啊！嗱，成支俾你啦，自己嚟啊！ 唔该。 喂，听讲你好耐冇翻屋企嘞噃？ 屋企？ 嗯。玉生话你好耐冇翻过屋企探子一啦。个个都唔知道你去咗边。 郁满堂点会唔知啊？系佢帮我找卡数噶，佢一定知道我喺纽约噶。 系咩？佢冇同我哋讲喎。呢几个月你一个电话都冇，你同边个一齐啊？ 唔倾住啦，好攰啊！我上楼瞓一阵先啊。 好啦，咁你唞下先。 苏琪，你做乜搞到咁残啊？成个人又瘦又冇精神，好似由另一个世界翻嚟咁嘅。你去过边度嚟啊？ 太阳系第十火行星啊！ 我听日要同你去睇医生啊 ，check 下身体，睇下你有咩唔妥。 不如等我陪早琪去啦。 唔使，我识得照顾自己噶啦。 都好，咁学华咧，你就陪佢睇医生啦吓。你倾下，我去冲凉先。 嚟啊，早琪，我哋倾下偈啊。 好啊，倾咩？ 早琪啊。有啲不良习惯都系戒咗佢好。 不良习惯？咩不良习惯啊？ 小心啲识男朋友啊！ 哦，我明啦。不过呢啲嘢真系讲运气嘅，大家都系照公式行啫嘛。相识、约会、结合，唔通真系要查下人哋嘅族谱咩？ 咁你今次识到个咩人啊？ 有妇之夫，但系佢冇话俾我知佢有太太噶。 我想你都没告诉他你有丈夫的了。 学华，我离了婚的了。 但是郁满堂仍然帮你找卡数。 那我今次就没事底了。原来我和他都是以虞我诈，彼此彼此。 真是被你激死。你和那个人一起开不开心？ 你也有兴趣知 道。 讲真的，付出代价太大，不要玩 的。早点睡吧，我也要睡了。听朝有啲事， 我听日下昼就走噶啦。 吓，咁快？ 咩话？听日就走啊？早期啊，做乜搞到好似个流浪汉咁样啫？呢度住几日，嗰度又住几日咁，呢啲习惯唔系几好噶。 冇乜所谓啦，我又冇嘢做。 咁不如翻香港睇下子一啦，听讲佢识得行路啦。 我咪就系谂住翻香港咯。 咁好啊，听朝咧我要上堂，就等学华车你出机场。 唔使啦， 一定要噶，早期啊，你大个女噶啦，凡事要小心啊。 嗯。忽然之间，我好挂住祖章，对住亲哥哥，咩心事都可以讲。以前祖心都好了解我噶，但系而家走嘅走，散嘅散，以后我就要孤身上路啦。 祖心，你仲喺度睇报纸嘅？ 我今朝咧其实唔使上堂，早期走咗啦。 哦，你故意避开早期嘅？ 系啊，我帮佢唔到嘅。寻晚道边打个电话俾我，我知道晒。 呢几个月早期就系同道边一齐。 听道边讲，佢翻到间屋，大门已经锁咗，但就贴咗一张结婚证书，男方嘅名系佢。但女方佢就完全唔识啦。 佢根本就冇结过婚。 道边未结婚？ 我同佢系同事啊，呢样嘢我好清楚，佢冇讲大话。 咁点解你琴晚唔讲俾早期知啊？ 我讲过啦，早期啲嘢我唔理噶。 但系摆明系有人要破坏佢哋。 讲得啱啊，咁系边个？ 呢个人好了解早期嘅性格，知道佢一定会撇撇脱脱自己离开嘅。 你估到系边个啦？哼，学华，我谂我哋嘅答案系一样。 嗯，玉满堂做事好精明。 我都系咁谂，佢好想早期翻去。不过就算唔伪造结婚证书，早期同道边都应该玩完噶啦。 其实你仲系好关心早期嘅。 我得一个妹咋。 佢已经大个噶啦。 我知啊。咁所以咪保持距离咯，唔再干涉佢嘅私事咯。 属于我同祖张嘅家，正想好好休息，郁满堂嘅电话就嚟啦。原来今日系子一嘅生日啦，我呢个妈妈竟然连咁重要嘅日子都唔记得，系咪有啲过分呢？ 第四回，姚秀玲监制，曾元华编导，亦舒原著，可可编剧，叶锦生、陈伟康录音，并且由朱妙兰、曾月娥、罗伟亮、翟耀辉、周文英、丁恩、叶伟伦、阿咪哥、余世腾、张明薇等联合播演，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现在经已播放完毕。